还是还不了这风暴。新一家爱就开始艰难，每一分每一秒，我在想长城会有多好，这思念不要长，我相信下去。